飞，只是燃烧的心无怨无悔。 男人的泪，这是一首苦情歌，把男人的情感通过沧桑沙哑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主要写的就是男人在社会的不容易和爱情亲情友情的感触。大光男人的泪跳空进榜第九名，得票555票。第八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王子云，小河淌水。小河淌水，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被无数的歌唱家给传唱。70年过去了，月亮依旧在天上走，小河依旧流着清澈的水，一代代又一代代的阿妹一遍遍翻唱着小河淌水。实力派女歌手云子对小河淌水的最新改编，是怀着对老一代音乐前辈的敬佩与缅怀，将新的时尚元素融入到歌曲里，抒发着心中长久的希冀。王云子《小河淌水》上榜3周，得票604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安徽神行太保武术传媒，歌舞传奇，报答妈妈。 面对你的微笑，我沐浴着阳光，聆听你的叮嘱，我学会了坚强。 深深的风雨，总是依然遮挡，你拼尽了全部力量，撑起了家的安康。 岁月之路。 歌舞传奇的演唱当中包含着对于母亲的敬仰之情、赞美之情、感恩之情，褪去了所有的浮华，全曲都是真挚的情感流露。歌舞传奇最大的心愿就是将这首《报答妈妈》亲情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和孝顺的儿女们。歌舞传奇《报答妈妈》上榜四周，得票698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北京薛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孔向东回来吧。 爱的味道，终日不停歇的故乡的风，终日不能忘的故乡的云。有着好看的样子，父亲有着挺直的身子，我还是倒在他们膝前的孩子，我们过着永远的日子，我们过着。 孔向东，他是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演员。2017年新歌《回来吧》，不敢走近，不敢走近那个老房子上的炊烟里，飘散着母亲饭菜的味道，唱给天下的父母。孔向东回来吧，上榜两周得票743票，上升四位，来到第六名。 大家好，我是吴亦凡，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祝节目越办越好。 大家好，我是歌手玛丽，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大庆，祝节目越办越好。 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薛拉奇，在此祝福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祝节目越办越好，生日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方便，热烈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在这里祝节目越办越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者谢林。热烈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祝节目越办越好，同时也祝歌友朋友们吉祥如意。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37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欢迎继续来收听。本期内地榜第五名，江苏建祥影视传媒，韩风《知足常乐》。 想开其实无所谓，名利不言云烟，朋友才最珍贵。不要活得太累，不要忙得太疲惫，人生不过百岁，要好好面对。 永 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制造者，是自己行为的主人和执行者，同时也是自己行为的承受者。我们对于生命只有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要相信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道理。这是来自韩风的《知足常乐》，上榜六周得票81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北京德资文化《续拉奇》，从头开始。 我岁月漫长，相伴莫须有，往事一宿。人生的故事久久长长，在酒餐饮上，空吃香，不懂如何心安。转难再还，吹吹风，风已消散，山中落花梦过半，那前尘往事如何忘记。寒年和雨何时从头开始，吹吹风，风已消散，山中落花梦过半，那前尘往事如何忘记。和你和你何时从头开始。 人生的故事总是纠纠缠缠，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来自叙拉奇，从头开始，上榜六周得票86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天风娱乐李慕林，忘情2017。 夜当空，港口一空，分手你说的普通，无力放纵，只有惶恐，谁说的世俗人。这就是擦亮人走，曲终人散的时候。老天啊，老天高抬贵手，伤透的心该怎么去救？你没难过，是你没爱过，万劫不复的是我。老天啊，老天，我愿这手，求求你将我伤痛没收。话可说，也无处可躲，我真的无可奈何。老天啊，老天，靠太贵手，伤透的心该怎么去救？你没难过，是你没爱过，万劫不复的是我。老天啊，老天，我愿这手，求求你将。伤痛没收，无话可说，也无处可躲，我真的无可奈何。 出道多年，李慕林有诸多的身份，比如说像内地的实力派原创歌手、演员、音乐人、实业企业家、爱心公益形象大使等等。在瞬息万变的外界环境中，始终坚持特立独行的处事原则，正如他的音乐风格一样多变，但是一贯保持自我本真的态度。李慕林忘情2017，上榜九周得票91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辽宁文娱文化孙雨赛，戒不掉。

起，我们都变了，更懂得珍惜。暂时关上机，待你回讯息。这次见面要把时间都暂停，一点点微醺够不够惊喜？这次见面不抱紧。 一直以来，大家对于许茹芸的最深刻印象就是她的原式唱腔了。她也很少用创作人自居，但实际上她积累了许多动人的作品，包括经典的情歌《突然想爱你》、《看完烟火再回去》等等，还有文艺浪漫的《此时快乐的代价》。这首完全由许茹芸对歌迷的感情出发而创作的《让我好好看看你》，旋律间透露出许茹芸自身温柔又婉约的特质，同时加入了电子碎拍的节奏，让音乐也能够呈现出许茹芸具有都会气息的现代感。这首歌曲非常的温柔，不温不火，但却暗藏着强烈的思念。许茹芸，让我好好看看你，跳空进榜第十名，得票823票。第九名，潮水音乐，张信哲，永恒的印记，跳空进榜第九名。 这段情 永恒的印记的重点歌词取材自殿堂级的天后张艾嘉，她的经典电影同名歌曲《最爱》。《最爱》是张艾嘉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她以这部片子获得了台湾金马奖与香港金像奖最佳女演员的殊荣。张艾嘉与张信哲两张华人金牌指标共同来演唱《永恒的印记》，无论是在时空背景、音乐概念、生命经历，甚至是两个人的专业领域中，都是难得一见的好合作。张信哲、张艾嘉，《永恒的印记》跳空进榜第九名，得票865票。第八名，索尼乐，莫文蔚，《一生所爱》跳空进榜第八名。 难逃避命运。 相算幸福。 一生所爱开启了莫文蔚歌唱生涯的起点。1995年拍摄电影《大话西游》，负责电影音乐制作的音乐大师卢冠廷先生找来饰演白晶晶的莫文蔚去演唱了这首歌，从而被滚石唱片给发掘，然后录制了唱片爆红，从而成为了华人歌后。莫文蔚《一生所爱》跳空进榜第八名，得票888票。第七名花儿红传媒马中伟《好聚好散》。 就让我们好聚好散，宁愿孤单不要再心乱，戒掉想你的习惯，忘掉你容颜。就让我们好聚好散，宁愿孤单不要再心乱，戒掉想你的孤单，忘掉你容颜。宁愿孤单不要再心乱，戒掉想你的习惯，忘掉你容颜。就让我们好聚好散，宁愿孤单不要再心乱，戒掉想你的孤单，忘掉你容颜。 马中伟他将传统的花儿赋予了新的内涵，一改地域性的演唱方法，加入了现代的舞曲元素。他每一次拿起话筒，每一次跳起舞，都像是在演绎一首属于自己的歌，略带西北风格的情调，加上流行歌曲的唱腔，倾情投入，撩拨着每一个喜爱他、关爱他的歌迷。马中伟《好聚好散》上榜四周，得票92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华纳音乐林俊杰《伟大的渺小》跳空进榜第六名。 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一种心脏的狂跳，瓦解界限不被撩到，奔跑依靠。我心中最想要看你看过的浪潮，陪你放肆的年少，从你眼神能找到 伟大的渺小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仿佛都是来自灵魂的深刻讯息，每一个音符都是撼动人心灵的，让人无可自拔地沉溺其中，无尽地探索着这浩瀚的音乐宇宙。一直以来，林俊杰是一个目标导向、不顾一切往前冲的男孩，这些日子他低下了头，拥抱着周遭生活起起伏伏，认识的不认识的，他听着看着感受着每一个在生命里奋战过的创伤与勇气。林俊杰《伟大的渺小》跳空进榜第六名，得票965票。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吴景泉，衷心的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在这里祝愿节目越办越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不想再醉和兄弟干一杯的原唱者歌手刘爽，在这里我要恭祝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大庆，作为榜单旗下艺人，预祝榜单节目越办越好。 大家好，我是云子，热烈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祝节目越办越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祖国大陆最南端广东徐闻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怡薇，热烈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祝节目越办越好，节目芝麻开花节节高。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37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第五名华纳音乐潘玮柏《哑巴》。 说了我尽的痴泪，全是实现的假缺言，无心抽动说放弃，谈着疲惫不变的心，在我没有几次手我走到这一刻，我颤抖就闭着心底走到最后。 Oh no no no， 走了吧忘了吧放手了吧，别试探自己的交往，安静别说话， No no， 试着做一个哑巴，你试过吧改过吧无所谓吧，你欺骗自己去解答 这首《哑巴》是唱跳天王潘玮柏亲自写的一首动人情歌，催泪度非常的高。或许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爱情已经没有交集，仅存冷漠与空气的时候，内心的纠结到极限的时候，却异常的失语，只能够安静的做一个哑巴。哑的不只是唇齿间不能够共通的话语，哑的更是那些痛的心理情绪。潘玮柏《哑巴》上榜三周得票99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福茂唱片王力宏《没有眼泪的世界》。 如果爱只有一天，我都愿意能温暖一世纪，或许这就是谁设计的游戏，为你我不会喊停，没有眼泪，没有话语，却刻骨铭心，没有原因，不用说明，爱如影随形，活在没有眼泪的世界，到底把幸福带给谁？不是我， 却刻骨铭心。 幸福带给谁。 没有眼泪的世界是从机器人的视角来叙述的故事，一个被唤醒的机器人在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没有眼泪，没有痛苦，也没有悲伤。在这个听起来很美好的世界，高科技能够解决世界上很多问题，但是没有眼泪的世界是不是真的比较好呢？王力宏《没有眼泪的世界》上榜五周的票1047票，上升两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太阳娱乐杨丞琳《青春住了谁》。 因为青春住了谁改变我， 2016年，杨丞琳交出了一张相当亮眼的成绩单，不仅戏剧作品大获好评，推出的音乐作品也让人眼前一亮。时隔一年，杨丞琳推出了这首单曲《青春住了谁》。这首歌是她与歌迷的一种联系。当每个人在经历生活的时候，都会面临着期待、无奈，亦或者是对周遭的感慨。杨丞琳《青春住了谁》上榜八周的票1123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三名。第二名北京天骄声名文化王啸奇《假装》。 假装我们从不认识吧，也许你的心就自由了吧，你可以假装来爱我吗？如果说还有如果，我不愿承受这结果。 这首歌曲《假装》随性的 rap 入耳，鲜明又惊艳，用心诠释突破了中规中矩。王啸奇《假装》上榜11周得票1186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37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恭喜甬道星蔡依林《幸福路上》得了第137期港台榜的冠军，跳空进榜。 那个当初的我现在好吗？你是落在哪一次搬家？但每次太阳落下，依然往上爬。新的枝芽来自旧的伤疤。幸福不在这，在别处，总是满足别人要的满足，一路追逐，原来是我怕和自己独处，我又是谁，我却说不。 嗨，大家好，全新的数位单曲幸福路上，幸福路上其实就是要大家珍惜，然后当你跨出每一步的时候，你要更勇敢，然后更带着无畏的心这样子。然后其实是蛮像小时候你自己很想追求的东西，但是一直都没有到手，但是你还是继续的